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990.89美元，卖出价1990.76美元。港汇指数系报95.2，冇起跌。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北京冬残奥越野滑雪短距离坐姿比赛，郑鹏、杨红琼在男女子组分别夺金，国家队金牌总数增加到10年。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国家队继续取得佳绩。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讲下呢个首阶段嘅5000蚊消费券。财政司司长办公室财政预算案及税务政策组主任黄鹤龄 预计4月啦，我哋就会向合资格大概630万嘅市民去发放嘅。其实系想尽快用翻本身资料啦，同埋系统咧，咁就可以最快咁发咗第一阶段嘅消费券。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晚安晚安，欢迎来到星期三晚的广东广西。节目开始前先提醒大家，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就现在生效。直播室里面就有我主持米克，还有我的嘉宾萧恩浩博士。 是米克好，大家好。 恩浩你好。 你好。 那今晚我们就讲一起抗疫，是不是一起防疫，饮饮食食。 是啊。 咁啊，缘起系咩咧？就话说咧，莫名其妙啊！有一日咧，即系防疫喺屋企啦，每日啊睇下啲即系千奇百怪嘅论文咧。我睇到有一篇咧，沙地阿拉伯嘅， 哇咁远啊！ 系啊，就系讲咧呢个防疫期间咧嘅饮食嘅习惯改变。 嗯， 咁内容等阵先慢慢详谈啦。但系一看到份論文的時候就想起，是的，其實都是，即是我們都防疫了，抗疫了一段時間。 沒錯。 那麼這段時間裡面呢，其實飲食是其中一個我都覺得改變挺多的一個習慣。 沒錯，飲食在香港都改變得挺多，因為我們恆常的飲食習慣在疫情當下真的可以話係翻天覆地改變啦，係啊，即係譬如疫情之前，我哋隨手想食咩就即係出去食啦，係三五知己或者係再多人啲屋企親戚朋友十幾人就一好多位啦，甚至咁。 而家諗起直頭彷如隔世咁樣。 而家諗起好似係。即是一段歷史咁樣咯。 就算有，你中間都隔住塊板咯。 係啊，係啊，同埋真係好一段長時間係冇試過好多人一齊食飯，咁所以即係香港人食飯，好即係三五知己或者親戚都喜歡係即係多啲人啊，熱鬧啲食飯。咁但係呢個其中一個轉變就係你冇辦法啦，最多都係兩個人而家。 係啊，即 係人數上咯。 請恩浩上嚟就因為即係恩浩就係除咗喺大學即係。中文系教书之外啦，咁其实都写好多饮食文学嘅，其实 都唔系好多嘅， 即系多噶啦，比我多，所以系我嘅前辈。 唔好咁讲。 咁所以就讲下，即系我哋究竟呢个时期，即系当你进食嗰个习惯改变，其实食品本身会改变啦。当我哋饮食文化会改变，其实商店又会改变啦。咁然后 即係你去寫咁多飲食嘅文化，你就會知道其實好多嘢係講歷史。 係啊， 係。即係呢兩年究竟洗走咗我哋幾多嘅飲食咧？這個都可能都幾大件事。 幾大件事，我諗疫情前普遍大眾嗰個感受或者觀察比較少啲嘅，係啦。咁當然亦都有啲線索嘅，係啦，即係譬如老店結業啊，又或者一啲翻新啊，你會覺得見到樓下嗰間鋪頭，咦唔見咗嘅，係啦，或者佢話俾你聽，我做到年底㗎咋，你唔食就拜拜㗎啦。咁呢啲線索都有嘅，咁但係香港人真係善忘嘅，系啦，咁但系佢会话系啦，即系打个卡落去食下嘢，跟住就话系啊，我都好唔舍得，咁但系就拜拜咁样啦，系啦，咁但系而家疫情之下呢个问题就扩大咗好多吓，即系譬如系小店唔见咗嘅唔见咗啦，咁另外连锁店，我谂近排大家都睇新闻都知，话真系连锁店都挨唔住，都要 连美式连锁快餐 系啊，都要停一停啊！我真系唔掂啦，停一停嘅时候，大家就会发现，咦，嗰、那个疫情对香港饮食文化个影响系，哇，真系讲得唔好听啲，哇，真系杀到埋身嘅。原来 系倒闭潮或者停业潮咧，有另一个去反映香港饮食文化，就系、是、有阵时我哋即系食饭咧，食 A 店食 B 店，我哋唔知道系同一个集团嘅。今次咧同一个集团有四十几间店， 佢就标明咗，原来系有关系，系啦。 跟住你就会发现咧，有个好有趣就系、是、香港饮食嘅一个现象咧，就系、是、其实同一个商场里边，好多时都系同一个集团嘅几间食店嘅。 系啊，之前喺书都有写过嘅，就系即系写呢个选择嘅问题。 选择 系啦，即系疫情之前我哋写个选择，即系你以为你有选择，好似麦哈头先咁讲，哦，我唔食 A 店食 B 店咯，唔食 B 店食 C 店咯，今日唔食中式食西式，唔食西式食日式。但系原来而家话俾你听，原来你点拣？你一个礼拜七日，日日出街食，原来你都系喺嗰个集团旗下嘅铺头去拣嘅。咁即系你以为有得拣，咁但系原来喺嗰个选择当中系局限咗嘅，某时候。咁但系我哋即系做饮食文学或者做饮食文化，就希望系睇多少少嘢，系啦。即系我哋常常去讲，疫情前都系，而家都系，即系小店结业，可能大家会觉得小店结业啫，咁咪淘汰咯，系啊，即系佢做唔住就淘汰噶啦，咁。咁但系，系啊，小店做唔住淘汰，你屋企楼下嗰间粥铺唔见咗，面包铺唔见咗，咁咪开一啲新嘅铺头咯。咁但系回归到头先讲个问题啦，咁嗰个粥铺嗰个面包铺，原来又系嗰个集团嘅，或者系佢旗下嘅一啲铺头嚟嘅，咁会衍生一个问题就系，其实你嗰个口味啊，或者你甚至再远啲。超市個食材入口其實係規限咗嘅，咁呢個可能係大眾喺疫情前比較少去到考慮或者觀察到。 剛才即係欣浩講到即係香港人善忘啦，咁我記得即係一個香港喺即係好耐嘅一位學者啦，喺香港好耐嘅學者叫阿伯啊，佢曾經講即係我哋香港文化其中一個特點係即係消失的政治啊，即係話消失本身係香港文化組成一個好重要嘅元素，係 啊， 咁但係消失，你諗下人係唔會完全無視消失嘅，即係我對於消失係會有反應噶嘛，而嗰個作出嘅反應，當你係冇歷史感。當我哋唔能夠去梳理嗰個傳承嘅時候咧，就用懷舊嘅方式。 係， 咁所以就好特別啦，就係、是、我哋不斷消失啦啲嘢，無論係味道啦、文化啦，然後我哋同時間懷舊喎。 係啊， 我哋想得到翻，但係其實懷舊嗰個字係好特別噶嘛。懷舊嘅意思就係我哋揾唔到，然後我哋懷念。係 啊， 咁所以你出現翻嗰件事咧，佢似係以前件事，但係佢唔係一定一樣。 冇錯啊，即係懷舊依樣嘢喺飲食文化裏面，當然亦都係一个好常见嘅题目嚟嘅，即系譬如冰室就睇到噶啦，即系冰室其实我哋提讲茶餐厅前身就系冰室去到演化出嚟， 就分别应该点样讲嘅？ 系前以前即系最旧式冰室，其实即系饮下冻饮啊，即系饮下橙汁啊、汽水啊，咁食下三文治小食咁樣，即係類似我哋而家個 cafe 嘅，其實係啦。咁你即係想要個碟頭飯係冇嘅，咁但係係啦，即係後尾即係 茶餐廳出現啦。咁茶餐廳就嗰個飲食嘅種類多啲啦。最開始嘅茶餐廳同冰室都差唔多嘅，其實都係小食啊、凍飲啊、飲品為主嘅。咁但係後尾茶餐廳想我都想同佢區分一下嚇。咁因為冰室嗰價錢會高啲啦。咁即係我哋睇翻書或者睇電影就睇到嘅，即係以前老友記老一輩佢可能即係三五朋友去到傾下嘢啊，或者係真係情侶去傾下偈啊，大家即係都能夠揾到啲資料嘅，就去冰室裏面坐低嘅。 我哋唔會話去茶餐廳約會嘅， 係比較少啦，係啦。 都會嘅，但係即係唔係專登約去茶餐廳約會。 嗰啲都可能係真係熟絡咗去真係食飯咯，係啦，即係比較 冰室就可以， 冰室就比較係潮流啲嘅，係啦，因為始終係西化啲嘅。咁如果真係銀兩冇咁多嘅，咁就去涼茶鋪咯，係啦，涼茶鋪都係約會勝地嚟嘅，即係聽下收音機啊，咁後期 唱片機 係啦，聽下唱片機啊，跟住聽下歌啊，咁後期當然有電視睇啦，係啦，咁即係呢個就係即係早期冰室同嗰個茶餐廳嘅分野咯，係啦，咁後尾茶餐廳當然吸納咗好多唔同國家菜式同文化喺入邊，再用香港本土嘅方法快靚正去到將佢呈現出嚟啊嘛，係咪？咁但係即係我諗十年或者十幾年前開始就慢慢覺得，茶餐廳太平民咯，太屋村太，即係有啲年輕朋友覺得有老土啊。系啊，覺得老土啊！ 咩有一個咁嘅時期咩？ 係啊，咁即係有啲朋友會覺得，茶餐廳就壓好多好阿叔好似我咁啊嘛，即係入去嗌蒸魚咁樣。 我哋 唔係你唔係，你睇樣唔似，我似嘅係啦，即係入去嗌蒸魚啊咁樣，跟住飲下檸啡咁樣啊，咁即係又未必即係裝潢得好靚嚇，咁可能係真係好。好解決民生飲食嘅一個好地道嘅食肆嚟嘅，咁但係有啲即係我諗即係十年或者十幾年前開始有啲朋友就我要開鋪頭就用冰室咯，就係麥克頭先講嗰樣嘢。嗰、那個懷舊牌啊， 其實個字本身 係啊，打懷舊咯，係啦。咁我又要喺幾十年後，我又要將我嘅新式少少懷舊嘅鋪頭同傳統舊式嘅茶餐廳作區別嘅時候，我咪用咗一個懷舊嘅牌咯。咁所以而家大家都睇到噶，你去到睇一啲新嘅鋪頭，全部都係冰室啊、冰廳啊，你好少見到有新開佢話佢自己茶餐廳嘅。但佢賣嘅嘢係茶餐廳嘅嘢，當然佢有一啲新嘅嘢啦。咁譬如佢有黑松露醬整嘅嘢啦，佢 黑松露醬叉燒湯意粉 係啦，咁類炒蛋嗰啲啦，咁炒蛋又有3.6牛奶啦，咁即係用呢啲新式嘅食材同傳統嘅茶餐廳作區別咯，咁呢個就食材嘅區別，咁同埋個名都好緊要喎。你望落去，茶餐廳就阿叔食嘅，冰室就係乜乜冰室，或者乜乜冰室就哇潮嘢嚟嘅咁樣。 同埋就會裝潢上面都係用懷舊嘅方式啦， 懷舊方式啦，同埋會光猛啲同埋乾淨啲咯。 好多就係例如出面會有埋賣麵包嘅店啦。 系啊，麵包店啦，系啦。 然後汽水就用翻支裝啦，即係佢。我覺得個重點懷舊嘅重點就係用符號， 冇錯， 即係唔同我哋能夠想像到曾經喺舊時代出現過嘅符號咧，就堆埋一齊。但係其實咧，你調翻轉諗咧，嗰啲嘢本身係唔應該同時間出現。 係啊，係啊， 但係佢哋一齊出現， 就炒埋一碟啦，真 係。所以係一個主題公園， 飲食主題公園。 剛才咧，欣浩你講即係一個禮拜七日嘅飲食都改變。讲下你而家一个礼拜七日点样去打理自己啲饮饮食食？ 哦，疫情开头嘅时候咧，真系嗌外卖比较多嘅，吓，即系用电话笃跟住嗌啦，因为即系觉得比较即系新奇嘅一样嘢啦，系，同埋真系唔使出街啦。咁但系食到咁上下，发现都有啲问题嘅，系啦。 有咩问题咧？ 问题多嘅，我谂即系听众朋友大家都遇到好多问题，心目中应该都有啲答案嘅。 有冇肥到咧？ 有冇肥到？因为系肯定有啦，系啦。 我刚才咧咪讲呢个沙地阿拉伯嗰个论文嘅， 系 佢第一个最明显揾到嘅即系发现咧，就系接近40%。个 percent 嘅受访者咧系增加咗28%体重，因为食多咗好多，即系唔好讲个转变先，先讲食量先。 當在抗疫和在家裡呢，你會發覺大家是不停地吃的。 是啊，真的，我想跟真的在家裡沒事做有些關係的。是啦，我家裡沒事做，手痕就按一下 apps 有什麼吃啦，咁同時間個口又痕啦， 是 啦，咁就會點多了的。即是疫情前期真的即是点嘢食点多咗，真系。 同埋点多咗有个原因嘅，就系同个收费模式有关系。 系，冇错。 你一定要点够某一个数字。 冇错。 明明个糖水咧一碗你唔得，唔够数送外卖。 系啊，咁同埋你有时俾咗月费嘅，即系后来、哦、即系一个月费就你都要嗌若干次，好似先抵啲，心理上抵啲啦。 系。 咁所以就食完午餐就谂啊夜晚食咩？食完夜晚就心喐喐想食个甜品糖水，咁又送到你屋企门口啊嘛。 系。 咁你就覺得唔使出去有嘢食，又好似即係心裏面爽一爽咁樣啦。 係，同埋一個即係心靈嘅平衡咯。即係當你好苦嘅時候咧，你係想食好啲嘢。話説咧，我喺疫症嘅早期咧，我曾經試過因為即係密切接觸而被即係送往呢個隔離營。咁咧當時咧，我記得好即係好緊張嘅嗰、那個送去隔離營嘅時候。好快嘅，唔知一兩個鐘就已經收到電話話要送你過去啦，即係發現咗你係密切接觸，咁、送你過去啦。咁我咧就屋企好大問題嘅，我屋企好大問題就係屋企冇零食嘅， 哦， 即係長時間都冇儲備嘅，咁、所以咧佢突然間送我去，然後咧又屋企又冇任何嘅零食，我又唔敢出街啦嘛，即係我嗰陣時仲有即係好強嘅公民責任咧，即係覺得我如果係即係有咩咁，我應該匿喺屋企度等接啦咁。咁啊，最终就被送咗去隔离营，哇！咁啊惨啦，每日送三餐饭送嚟啦，然后三餐饭送咧又唔系太够饱啦， 系系， 然后嗰啲有机蔬菜就即系都住咗虫啦， 系好有机啊， 系啦，佢真系写住系有机蔬菜，跟住屋企净系剩翻带咗去嘅零食就系一个即系两件啊。过咗期嘅芋头酥， 哦， 即系我见住过期噶啦。 O、okay, K， 但系都照带去。 冇咧，真系冇啊嘛。 系嘅，冇 办法啦，咁带去。哇，如获至宝。 系噶， 嗰阵时系咧，直头系将佢一个芋头酥割开四份，然后计时啊，即系会拍电影咁样咧，数住嗱，我32分可以食一解，等多32分钟食第二解，咁你先能够喺嗰个。晏昼同埋晚饭中间咧，能够得到一个缓冲咁。 系啊，咁啊，米哈嘅情况同我应该都几唔一样啦。屋企就好多储量嘅， 我应该打俾你。 我应该 我哋屋企咁近， 食半个月唔买嘢，食半个月应该都顶得顺嘅吓。即系头先米哈讲一点好紧要啦，即系饮食系对人身体啦，当然系，同埋个心灵嗰个支撑或者支柱好紧要嘅。咁疫情当然系头先讲到啦，系啦，即系大家可能系坐得多咗。活动少了又即吸取的热量多了、多少都会有些即这个抗疫肥的。 是 但是 这个是新的名词 的。我都是听回来的因为有朋友见 抗疫肥 因为有朋友见到我说你又肥了我说是啊我又肥了他说、不要紧抗疫肥嚟嘅，抗疫肥。咁我係喎，又理所 這是跟 baby fat 一樣， 又理所當然咗成件事，係啦。咁即係有啲朋友會比較即係擔心啊，哎，肥咗啲啲啊咁樣。咁但係亦都係真係頭先所講嘅，真係要從可以從飲食當中去到令自己開心啲嘅。咁當然唔好暴飲暴食啦。咁但係有陣時食多少少或者係。我見而家我十一點啦，都仲想食多兩塊餅嘅嚇，或者上一碗糖水就。如果你係即係開心啲嘅，有陣時開心啲就去啦，開心啲。咁因為抗疫真係嘅，有陣時好多朋友係真係屈喺屋企入邊嚇，或者係以前係出去做運動啊，約三五朋友去到歡聚啊，咁但係而家就少咗好多機會。咁飲食係一個比較可行地去到讓自己開心嘅一個好確切嘅方法嚟嘅。 我記得去到。中期到啦，即系如果假設而家即系最近再推翻前一年到啦，曾經食飯咧有一個即系朋友之間嘅小玩意，就係開住個網上嘅、即系 直播 視頻， 食飯 大家互食飯。因為食飯其實除咗為咗即系食物之外，其實人與人之間嘅交流可能係即系都係。 好重要 的，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味道。 重要，我有聽過有朋友係網上做節咯，直播做即係一家人可能十幾口係啦，即係嗰陣時人數所限啦，就冇辦法出去食，咁就索性大家開網上 cam 一齊去食住嗰兜盤菜咁樣咯。可能就當然物流上你要分翻開啦，係啦。咁但係就係米哈利所講嗰樣嘢，即係我哋食飯唔單單係即係滋長自己營養啦，同埋嗰個心靈慰藉啦，咁同時間真係想一起吃饭倾下偈咁样，咁呢个系即系饮食唔单单系食物，有时系一种过程。 系你刚才讲话，即系早期嘅时候就买好多外卖， 系啊， 咁之后咧， 之后开始发觉外卖好多问题啦，一来就系、是人手唔够啦，我谂而家嗰个问题更加大嘅、就系、是、你嗌晚餐去宵夜先送到嘅话， 好多步兵同埋 系啊系啊，同埋 即系行嘅用 行啦，或者系嗰个可能接单唔系太即系人手不足啊，咁所以延迟得好耐啦，一来啦，二来就系有时送到嚟嗰盒嘢，哇，喺好似打完风咁样嘅，系啦，即系唔系好对路，系啦，咁就冇食欲，咁就自然就唔开心啦。 我有一次试过叫一个 pizza 啊， 一个薄饼。我嚟到打开，诶、哎，点解送一半过嚟嘅咧？哦，原来唔系一半，系堆叠咗， 堆叠 即系完成嘅 pizza， 又应该唔知翻咗车定点样咧？堆叠咗咁样。 堆叠，我有试过嗌 pizza， 嗌嗰啲大 pizza 咧，我一见到佢攞落嚟，我都知道出事噶啦。 系点样咧？ 佢唔系捧住嚟喎，佢攞胶袋抽住嚟喎。跟住系嗰个 pizza 有一半啲料冇咗咯，倾斜咗，沉咗底咯。系一开嘅时候，咁所以真系嘅，系啦。所以真係即係嗰個即係、就是、我哋嗌外賣嘅時候遇到好多困難嘅時候就開始進入另一個階段囉， 係 啦， 就係咩呢， 就係即係急凍時期囉，去到 但係就自己煮囉， 自己煮啦，係啦，即係同埋要添置一啲比較輕鬆方便嘅器材，氣炸鍋囉，同埋蒸焗爐囉， 呢個都係我剛才講嗰份論文研究裏面第二個發現嘅東西、就係、是、有七成人呢開始會煮嘢食啦，喺屋企。咁、而個原因咧，即基本上係兩個原因，一個咧就係因為悶， 悶係啊， 即好悶。咁然後你揾啲嘢做，咁你揾咩做係可以咁可以攤長時間嚟做咧？ 猜下粉咁樣咯。 其實即包餃子就最好啦，即係由粉開始係嘛，然後就包完之後，你又發覺啲餃子搭埋一齊，又再分翻開，再猜過。 猜 即你發覺煮嘢食其實係一個幾能夠令你即花時間去鑽研啊。 係啊係啊係啊。 咁然後又可以集體啦，即係你屋企人一齊可以去做啦，即如果一個好和諧嘅屋企，咁當然如果你屋企有個好嘈嘅阿媽，咁就即係比較擔心啲啦。咁但係好多人覺得自己煮係因為即係解悶，另一個原因就係即係健康啲。係 啊係啊， 即係覺得係健康啲。 係， 但係咧有個好特別嘅事情，就係、是、當你以為食菜啦、食自己煮嘅嘢食健康啲咧嘅同時咧。原來那個增肥率，你剛才那個什麼肥話話？ 抗疫肥。 抗疫肥的機率呢是會大了的。 啊、大了添。 因為原因是呢，一般我們吃外賣我們就會覺得、都不健康的。 啊、 盡量都不要吃太多啦，吃少一點啦。但你當你開始在家煮食，當你準備自己沙律，當你喝很多水和水果的時候，你同時間同自己說我都很健康啦。唔怕食多啲啦， 食多啲零食。 所以咧，最後發現咧，原來即係你開始咗呢個糖衣啊，就係、是、健康嘅糖衣， okay， 或者即係天然食材嘅糖衣之後咧，慢慢其實可能你仲會食多咗。 哦，呢、這個第二階段的確係嘅。 係啊，咁所以即係食多咗之餘，究竟屋企食多咗啦，出邊抗疫咁耐，究竟有咩味道又會消失咧？我哋翻嚟先再繼續講。而家聽翻首歌先。肚餓就食飯啦，行樂都要及時嘅。洪家豪嘅《及時行樂》。 这晚看灯色煽情，这里繁星不懂呼应，应否故意避静，奢想你按门铃，失缩于家里冷冰冰，苦笑庆祝想喊 停，浮沉娱乐都想逃命，干杯故作淡定，欢呼派对留影，只好祝福旅动你高兴，明明最怕被人冷落，仍然祝你别离快乐，刻意找点寄托代替抱拥你时光，避免该欢笑时沮丧，担心气氛急降，演出伤心戏怕无人观看，人人劝我及时作乐，仍从 立人道主义走廊俾居民撤离。但是乌克兰话，部分城市的撤离工作因为俄军的炮击行动而受阻。乌克兰国营核电公司表示，由于为切尔诺贝尔前核电站供电的高压电缆受损，导致核电站的电力供应被切断。警告，若果用过的核燃料无法冷却，可能会释放放射性物质，必须尽快处理。俄罗斯证实，外长拉夫罗夫听日会在土耳其参加安塔利亚外交论坛期间，与乌克兰外长库列巴接触。今次将会是俄罗斯展开军事行动以来两人首度会面。不过，库列巴话对会谈不抱太大期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276点，系升640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4,260点，升8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1，日元115.75，瑞士法郎0.928，加元1.283，人民币6.319，英镑对美元1.317，欧元对美元1.104，澳元对美元0.733，新西兰元对美元0.6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0.56美元，卖出1,991.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2-3度，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下周初潮湿有雾。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现时各家公立医院面对非常庞大的服务需求，医院管理局呼吁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人，如果病征轻微或无病征，切勿前往急症室。他们如有医疗需要，可预约医管局的2019冠状病毒病确诊个案指定诊所求诊。详情请上 ha.org.hk。市民如要到医院求诊，请体谅医护人员配合他们的安排，大家共同努力，一起应对疫情。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Hello， 大家好，我杨祖仪。疫情肆虐，但系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哋一定会打赢呢一场疫战。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疫情期间，香港人留意最多的字词，除了 Omicron， 相信要数到逐个弯啦。英文就是 Penny Spay。Penny 在英文可以做人名啊、地方名嘅。另一个主要用法就是英国货币单位里面的便士。而家一百便士等于1英镑，一便士咧即系我哋1分钱的概念啦。Penny 在英语运用里面多数都涉及钱， 例如 It won't cost you a penny， 即是不用給一分錢的意思。當年咖啡傳到英國的時候，開了很多咖啡館，成為人討論世事、政治、學術的地方。只要花一便士喝下咖啡就可以發表高見，就好像在課堂演講一樣。所以英國的咖啡館俗稱便士大學 Penny University。 喝了咖啡需要上廁所，舊時英國公廁的廁格門需要抌便士硬幣去打開，久而久之多了一句用語I need to spend a penny， 即是去一趟洗手间。Penny 除了涉及钱，也都引申出其他的谚语。硬币在流通过程里面因为磨损之类没了价值，又或者是假币，大家都嫌弃。一个人将劣质的便士洗出去，不用几耐自己在找着的时候都有机会收回来。损失或者恶运都不可避免。啲人就会说 ,A bad penny always turns up。隱含冇辦法避免嘅無奈嘅意思。被送入竹篙灣檢疫嘅無辜香港人，如果諗通咗，明白到世上總有 bad penny， 好多嘢事與願違，應該會好過啲啦。另外 ，penny wise pound foolish 等於中文嘅因小失大，或者係貪小便宜吃大虧，為咗一便士精打細算、斤斤計較，但就招嚟更大嘅損失。那些因为权衡谋算政治利益出席政治筹作活动的人，在竹篙湾得闲的时候或者可以咀嚼下这一句。我们不能够一竹篙打一船人，被迫入住竹篙湾的很多都是无辜的，不知为什么成为病毒的密切接触者。不过没了行动自由就换来思想自由，暂时都不必再面对工作或者其他生活苦恼了。英文里面都有一句，一个便士跌落嚟，突然间明白咗啲乜嘢，有恍然大悟、豁然开朗嘅意思。喺呢度祝嗰啲入竹篙湾嘅人健健康康翻屋企 ，without losing anything, not a penny。蓝地球，冯少宁撰稿。 识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识无限。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大家好，欢迎回到星期三晚的广东广西。今晚我们就讲一下一切防疫饮饮食食。 是 除了我米哈之外，亦都有写很多饮食文学的萧恩浩博士在这 里。大家好。 刚才我们讲到防疫期间，这两年间我们饮食习惯很多改变，从吃多了外卖到慢慢就真的吃寡了，开始煮多些东西吃，还有吃外卖多咧，有一個問題就係菜真係好少。 係啊，菜即使菜多都係好油嘅， 係 都係好油， 好多油啦。然後食水果亦都可能相對少咗， 係啊，咁樣水果少。 咁所以就即係煮飯又多咗，但係煮飯多咗咧，又令到自己其實可能食得更多， 食得更多。 咁但係我覺得即係定今日題目，除咗係講即係抗疫時期個飲食習慣嘅改變，另一樣嘢我想講嘅就係，我覺得呢兩年間我哋冇得出去。即是食嘢咧，其實好多係消失緊啊！ 係啊係啊， 即係嗰個本身我哋城市化令到即係香港好多嘅一啲小店啊，一啲好舊嘅味道、消失已經係一個事實嚟㗎啦。 係啦，冇錯。 但係今次經過疫情咧，可能更加嚴重添。 係啊，更加嚴重。我諗一方面係真係客人少咗啦，咁客人少咗，當然收入少咗，影響到嗰、那個。鋪頭能否運作啦，係啦，即係能否恆常地運作啦，咁一方面啦，二來就係即係租金問題啦，我諗呢個大家都唔係一個陌生嘅問題啦，即係香港任何時刻都係面對緊一個租金問題，咁但係 我哋似乎睇疫情之下租金好似有冇減咧，又好似冇，甚至有可能有上升嘅趨勢添。 係咩？ 係啦，因為小店唔租，佢可能之前係用一個比較商業嘅價錢租俾你，咁但係疫情之後，反正你都做唔到噶啦，咁、我倒不如就租俾其他連鎖啊，或者其他比較有錢啲嘅鋪頭啦，咁、所以佢哋可能俾租俾得起啲，或者爽手啲、或者可以一次俾多啲嘅時候，你見真係租金有冇回落，我都唔係太清楚，或者有冇減到租嚇，咁、呢個冇減租，咁你營業唔到，停業夜晚停，跟住人客少，你個租金依舊係咁多嘅時候，咁好多鋪頭都真係做唔到嘅，咁、所以疫情之下又會見到好多真係小鋪就執笠咯。 係，我記得我認識你咧，就係、其實都係近呢幾年嘅事嚟嘅，即係你出咗一本書係關於即係 屋邨 嘅飲食咁樣，即係嗰個我覺得係好有趣嘅一本書，就係、因為我讀嘅時候就係即係。啱啱正值就係我剛才講話，即係個城市好似好多嘅味道消失緊，然後阿欣浩就係好似記錄緊，係 啊係啊 呢啲嘅味道， 真係， 而且用文字去記錄。其實當中你去即係一路去搜集資料啦，一路去寫啦，有冇咩味道真係你發覺已經買少見少咧？ 買少見少都有嘅，係啦，即係譬如係我哋細個食一啲零食啦，係啦，即係好舊式嘅零食，譬如係熱芒果啦，係啦，即係我諗 熱芒果啊，我都唔知道我有冇食過熱芒果，係咪即係嗰啲熒光色的？ 係啦係啦，黃黃地色嗰啲。咁我哋細個真係食嘅，係啦，因為錢唔多啦，零用錢唔多啦，咁同埋佢擺出嚟去試一下咯。 係咩味嘅咧？ 係 我係冇食過嘅， 好酸嘅，係啦，真係醋酸熱芒果，係啦，真係好酸。咁開胃啦，你可以當咁、當然呢、這個同真係香港以前傳統飲食有關係啦，係啦，即係而家就可能薯片啊、朱古力啊，世界各地嘅零食都有。咁、但係以前真係冇嘅時候，咪攞就手嘅嘢去到醃製佢咯，即係譬如呢啲芒果啊，又或者佢唔係真係太甜啊，咁、但係醃咗嘅時候加啲味落去，醃製咗又反為可以好平咁賣出嚟。咁另外就係一啲馬蹄咯，醃馬蹄一串串，唔知米蝦有冇見過？米蝦可能比較年紀輕， 扮年紀輕。 我哋細個見過嘅，真係你去到一啲零食鋪頭，你見佢一剛剛好似做標本嗰啲嘅，可能即係聽眾朋友可能都有啲朋友有印象。 我首先要搞清楚咩叫零食鋪頭先，即係同士多係咪一樣嘅先？ 士多再細啲嘅。再細啲嘅，係啦，士多可能 士多雜貨賣， 係啦，士多可能有啲雜貨賣啊，咁同埋會即係面食啊，或者其他少，即係嗰啲零食鋪頭真係汽水零食冇噶啦，冇乜其他嘢噶啦，其實係啦，同埋比較細 嘅。我認識嘅零食鋪頭已經係你講緊即係咁細間咧，已經係講緊賣緊燒賣魚蛋。 哦，咁就唔係再細間啲嘅，我哋嗰啲 係咪 啊？係啦，真係一個轉角咁樣，係啊，佢。咁啱就擺嗰個汽水機擺到，即係嗰個凍櫃擺得入去，之後佢其他嘢就攤出嚟嘅， 係 啦，因為以前係捉得冇咁嚴嘅，係啦，可以將啲嘢攤出嚟擺埋嘅。 呢、這個我覺得咧都係即係經過咗防疫之後咧，可能都係幾大嘅轉變，就係大家個衞生意識高咗好多。 係啊，冇錯啊。 嗱，意識高咗，咁就慢慢會推動政策嘅層面， 係 啦，即執行上面都會咁樣去提高啦。細個嘅時候咧，其中一個我好懷念，而家我諗有，但係都越嚟越少咧，就係腸粉。係腸粉係好浪漫嘅食物嚟嘅。即係我從來都覺得食腸粉係要同戀人去食， 去吉啦嘛， 先係啱數嘅嗰件事。即係你見到即係出爐啦，然後嗰啲蒸氣啦，咁即場喎，我都唔知係點樣嘅，即係總之一塊布，然後咧飲水定係唔知點樣，然後嗰啲水又唔係水嚟嘅，就係嗰個米漿，然後咁樣整咁樣。我細個屋企樓下係有一間。即係朝頭早會開，淨係做朝頭早嘅啫喎。 哦，有嘅， 粥店腸粉， 粥店腸 粉咁然後咧，後來都冇啦。咁但係你可以想象就係而家你點可能容許街頭度去咁樣即整食物，仲要半露天咁樣去？ 街頭小食係比較少的，我諗我哋以前。米蝦講嗰種可能都有仲有啲檔口噶啦， 有半個檔口，然後 半個檔口啦， 其他七成座位都是在個街上 街就是啦。咁呢種冇啦。另外我哋細個比較多見嘅，真係我哋叫走鬼檔嘅，真係喺屋村嘅一啲人多嘅地方啦，就會發現佢魚蛋燒賣就真係小事啦。當然係。咁以前屋村樓下，即係依家呢啲咁嘅時間咧，係夜市咁多嘅，係啦。我哋以前屋村真係試過。我哋住嗰啲區域啦，係啦，即係爭住三四十檔。 你唔好講到你住喺城寨裏面先， 唔係我住喺 屯門，我哋係住喺屯門區嘅，我哋都係屯門區嘅朋友。 真係好誇張啊！真係我記得，當然我覺得誇張啦，細個咁就係炸油炸鬼咯，係啦，即係走鬼當炸油炸鬼咯。係咁，你話危危險？ 走緊嘅時候仲炸緊嘅。 你話係危危險啊？係危險嘅，的確係。咁但係我哋當時年輕啦，就覺得哇，喺真係呢、這個。屋村飲食世界係哇可以咁樣嘅，即係你預期你屋企疫情，當然而家唔好落樓啦，係啦，即係落去街嘅時候一行去就係、是、真係類似台灣夜市咁多嘢食嘅多樣化嘅。嘅嗰、那個環境咯， 但你有冇發現近排又多翻啲啊？ 近排多翻啲嘅，係啦。 係啊，我發覺咧當然即係大家盡量即係居家啦咁。咁但係因為可能咧啲巴士總站啊，啲小巴總站啊早收咗啊，又少咗車啊，咁嗰啲位置咧突然間就多咗。嗰啲車仔檔嘅囤積啦， 同埋夜晚冇嘢食啊嘛，而家停咗啊嘛， 嗯， 係啦，停咗夜晚，咁有啲真係即係深宵歸家路人，咁佢放工翻嚟都要食嘢噶，咁唔係下下都去便利店買啲包裝好嘅嘢，咁有啲朋友真係想食啲熱食嘅，咁就可能係巴士站啊，或者一啲比較空曠啲嘅地方啊，咪會又出現翻呢啲咁嘅朋友咯。 你去寫即係屋村飲食嘅時候咧，即係有冇邊啲係你記憶中存在，但係你寫嘅時候已經都好似揾唔翻咁？ 記憶中存在嘢食，我諗嘢食都仲。大部分都喺度， 係咪？ 係啦，大部分喺度嘅，但係嗰個飲食場景唔喺度咯。 例如咧， 譬如我屋企樓下以前係有間茶樓嘅，而家都有茶樓嘅，但係以前嗰啲茶樓，可能有啲聽眾都會有咁嘅感受。以前嘅茶樓，而家都有嘅，叫皇宮啊嘛。 哦，係 啦，即係而家就唔係嘅，而家啲茶樓係即係有啲新潮啲嘅名啦，我唔講啦，係啦。咁但係 咩軒啊， 係啦係啦，即係咩閣 啊 咁樣嗰啲，好似即 係其實同樓花嗰啲大廈名冇分別嘅。 大廈名係啦，你唔係好估到佢係咩嚟。咁但係以前係真係皇，當然而家都有歷史遺留落嚟，有啲。鋪頭茶樓叫皇宮嘅，咁但 係叫得做皇宮就係大咯，係咪啊？ 金碧輝煌咯，真係係啦。當然佢唔係用金嚟堆砌啦，當然都係導金噶啦。咁但係你入到去真係真係華麗嘅，係啦，同埋係嗰啲雲石啊，係真係乾淨啊，閃嘅。咁另外導金嗰啲金色一路大條樓梯， 係 鬼死咁大個禮堂行上去係哇，真係好豪華嗰一隻嘅。而家你好少見。 咁我成日謀住咧，有塊牆係會有一龍一鳳噶嘛。 係啊，一定有嘅，一龍一鳳一定有。 嗰個龍鳳真係我係成日謀住係點樣可以搬翻屋企嘅咧？即係你屋企有個咁嘅裝置，你話幾咁知？ 佢應該夜晚熄燈下客啦，可能會。以前係真係講氣派嘅，真係金碧輝煌一啲嘅。咁所以好多時候講氣派或者金碧輝煌係空間啊，係啦，即係你空間。够大或者够讲得唔好听啲就 系 够浪费嗰个空间，咁你就劲噶啦嘛，系啦。咁以前嘅一啲茶楼就 系 咁样， 但系以前个空间感系有个客观嘅实用性嘅， 系啊系啊， 就系、是、咧，我唔知点解你讲饮茶讲到咁雀跃啦，我饮茶咧我就未去到咁雀跃嘅，因为细个小朋友去饮茶有任务嘅， 系 就系、是、去搵位， 啊搵位系啊， 然后搵位咧。即系以前唔系攞飞噶嘛， 冇错冇错。 搵位嘅意思就系你硬系要逼住人哋食饭嗰 啲，系啊，坐喺隔篱咯， 企喺 侧边， 企喺侧边，即系系嗰啲叫做背后铃啊。 系啊， 即系人哋食紧饭啊，你喺背后啦，所以一定有空间感，因为你又 企唔到啊嘛， 你又要避开啲车啦， 系啊， 你又要企喺后边啦，又要去，同埋唔系一次过等一张噶嘛，一次过系等几张噶嘛， 有策略嘅， 系啦、 啊， 咁 样， 即系大家眉来眼去咁、 啊， 即系细个喺茶楼系好多呢啲咁嘅回忆。 系啊系啊，即系而家嘅回忆就。譬如頭先阿米哈講即等位啦，而家唔使啦，而家叫飛噶啦，係啦。咁另外就係以前都有手推車啦，係啦，車仔點心車啊，即中環交錯噶嘛，真係。 同埋嗰張紙咧，因為要攞住張紙去唔同嘅車度攞， 係。 然後嗰張紙咧就永遠都油淋淋嘅，因為咧、因為嗰個籠好熱嘅。 係啊， 咁小朋友嘅時候咧，我到而家都唔得嘅，其實你根本就我都唔明點樣可以用手攞住嗰個竹籠，咁就一定係揾嗰張 墊 紙，跟住喺遠處就要聽到阿媽鬧緊你噶啦，因為佢喺另一邊又要抌印仔啦。 係啊係啊， 你嗰張仲未攞到， 係啦，大嗌， 你就要由嗰個皇宮嘅東面 跑， 由東宮。 考慮 西工， 係以前係有啲咁嘅情況，同埋以前係有有電話噶嘛，即係而家係手提電話發達啦。 哦，即係你先有人嚟揾你。 噔噔噔， 阿蕭生， 係啊，米哈先生，請聽一號線，米哈先生。 有。 噔噔噔噔咁，即係以前係好笑嘅呢樣嘢，因為有聽過一啲好奇怪嘅名嘅，係啦，即係有啲花名啊，譬如咩都唔好講啦，嗰啲花名可能唔出得街， 盡量唔好啦。 係啦，咁即係或者陳太咯。系啊，即系有啲小朋友可能 有三十个 陈太用出去，你就知道哦，呢班都系陈太嚟嘅。咁最后总会有一个系揾到嘅，系啦，即系揾啱嘅。咁呢啲都系即系饮食以外嗰个环境啊，而家就冇啦。而家都当然系大家手提电话交流得比较顺利啊，完善啦。咁但系呢、這个系即系作为我哋以前喺屋邨里面饮茶嘅其中一个都。好重要系啦，即系或者好珍贵嘅回忆咯。 茶楼啦，少咗啦，而家亦都兴即系一啲点心餐厅。 哦，点心餐厅系 啦，即系去尝试代替。但系我亦都觉得即系总系感觉唔同，即系味道可能都近似嘅。讲真， 味道就拣啦，系啦，当然要拣啦。咁而家因为嗰饮食趋势唔同咗，以前譬如我哋饮茶真系一家几口，或者甚至系隔篱个亲戚或者系街坊一齐饮茶噶嘛，系啦，即系人多啦。咁但系而家饮食趋向系过食啊，自己食自己， 系 啦，或者人少嘅，系啦。所谓过食嘅就系即使你屋企系一家四口，都系自己食自己嘅， 系啦。 咁而家呢个趋势真系嘅， 饮茶都可以自己食自己咩？ 咁饮茶咪嗌点心咯，系啦，即系自己就有自己嗰碟嘢咯，系啊，你唔好搞我虾饺啦，唔好搞我钟头饭啦，我自己就有自己嘅，系啦，又或者系屋企，我哋头先讲到嗰个 apps 咯，系啊，唔系你食。飲茶我唔食飲茶噶，我要食酸辣粉噶。 哦，係，係 啦，我唔食酸辣粉，阿妹要食壽司噶，咁樣，咁就同我哋以前好唔同啊嘛。以前話你阿爸要飲茶，你唔飲茶就就藤條就出嚟噶啦嘛，係或者係你唔落去揾位就係你問題噶啦嘛。咁但係即係以前嗰個飲食模式同而家唔同， 係。不過呢一種個體化係全天候嘅， 係冇錯。 即係首先你屋企裏邊，即係學阿欣浩話齋，即係。外賣就一人一個，即係東南西北美食啦。咁、然後就每個人一個平板啦，自己睇自己中意嗰套片啦。以前就一齊睇電視。 以前係啊，嗰個遙控好緊要噶。 係啊，遙控唔緊要，從來冇爭贏過， 從來唔會喺你手上邊， 一啲都唔緊要，我都唔見過佢，冇掂過佢。但係而家就唔同啦，而家係即係自己食自己嘅餐，自己喺自己嘅空間裏邊睇自己中意嘅 自己世界咯。 即係我諗，我即係時代唔同咗。咁而講翻飲食嘅就係，即係點解要？讲咁多呢啲就系，我觉得有少少望梅止渴， 哦、 即系倾下都好啊。 系冇错，咁同埋即系好似米哈咁讲，即系点解呢本书要咁刻意写屋邨呢、就 系、 是、即系自己发觉有啲嘢消失紧啊，真系。咁一来系想用文字去到记录佢啦，二来就系记录咗之后，系希望若干年之后有啲朋友。想了解翻，即系而家嘅屋邨究竟系点，或者曾几何时嘅屋邨系点咧，都可以睇到一啲即系文字嘅资料咯。 你里边都写好多关于茶餐厅同埋，即系嚟西多士啊咁样。 系啊，茶餐厅都多嘅，西多士咯，系啦，即系譬如我哋头先讲到茶餐厅，真系。可以話係一個美食黑洞嚟嘅，係啦，即係佢嗰個 美食黑洞會唔會係你個胃啊？而唔 係 茶餐廳 啦。咁我即係同茶餐廳都有一個異曲同工之妙嘅，都係美食黑洞。咁但係即係茶餐廳個黑洞係在於真係有人食，或者係當其時流行嘅一啲嘢，佢咪將佢吸咗入去佢嘅餐牌裏邊，再用香港嘅快靚正嘅模式去到。即係輸出翻咯，係啦。咁譬如法蘭，即係西多士就 French toast 嘛，就法蘭西多士，即係法國或者西方都有呢一種多士做法嘅。咁但係佢哋通常就係飲蛋飲奶煎嘅，係啦，煎出嚟就落呢一個糖漿啦，落生果啦等等。咁但係香港求快啊嘛，咁仲同你慢慢煎咩？係啦，咁就一。 飲完蛋牛奶唔好啦，牛奶貴，咁啊抌落去炸爐炸咯，砰砰聲炸出嚟，係啦，跟住糖漿你自己落啦，交俾你，咁咪可以快炸好，又炸出嚟又整齊靚靚，係啦，跟住你食落又開心咁樣。 我覺得即係呢一個亦都係我哋好懷念可以出去食飯時候嘅， 係啊， 一個味道，因為外賣其實西多士咧。 冻 晒， 系啦，唔好谂， 硬晒食唔到啦。你屋企亦都油炸唔到啦， 难咯。 翻到嚟咧，我哋再讲下一啲即系我哋听咗当食咗嘅美食啊。 好， 听下首歌先，张曼莎嘅《刹那的》。 明净时等等，等你告知这几天。都要相见，可否请你快啲，无非想要你为我加冕，在最后或退后吗，逐只字逐句话解吗，像冷酷但是热切吗，我不需要浪漫地送花。是通知这里上演某一出戏剧主线，不需刻意发展，仍很想与你串成一线，面对面连断连珠，重要是没意义靠边算，为快问我有没有心跳，一听到了已证实爱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一节新闻。金钟太古广场发生伤人案，事发喺晚上八点几，商场有人报案，指一名年约七十几岁嘅男子受伤流血倒地，并无反应，送往玛丽医院救治，警方仍在调查。中央援港防控专家组组长梁万年说，初步判断本港疫情似乎正是进入或者逼近高峰平台期，不排除疫情有一些波动甚至是震荡，但快速和指数式上升的势头已经明显压制。至于感染情况，梁万年形容自己不是算命先生，如果相信专家判断，感染人数可能在100万至200万之间。对于政府每日公布的确诊数据，能不能够反映实际情况，梁万年相信数字真实，但不能够代表整个实际情况。好在有快速检测阳性申报系统，较过去单纯的核酸检测报告大幅提升敏感性和真实性。对于特首林郑月娥公布加强疫情防控决策，梁万年说深受鼓舞和非常赞赏，建议未来加强居家长者、儿童、弱势社群等的疫苗接种。食环署表示，为协助殡仪业界和家属尽快办理先人后事，食环署辖下五个火葬场已经进一步增加火化时段，并延长服务时间到深夜。食环署听日会牵头举办网上研讨会，邀请负责不同程序的相关部门和机构，还有业界参加，就怎样理顺整个过程和缩减所需时间交换意见。发言人说，因应最近市民对火化服务的殷切需求， 食环署早前已经将每日可供预约的火化时段，由平日的130至140节，增加至180至200节。近日再进一步增加至现时的每日260至280节。所有场地亦都已经延长开放至到深夜，俾市民有更加多嘅选择。目前火化时段仍然有充足嘅余额，希望得以善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如果国际社会唔同意设立禁飞区嚟保护乌克兰，佢哋就要为大规模嘅人道主义灾难负责。泽连斯基喺每日讲话中提到，乌克兰目前面对的威胁程度是俄罗斯入侵当地两个星期以来最高。俄罗斯以导弹、战机和直升机攻击平民、城市和基建。但乌克兰人已经表明永远都不会屈服。国际社会有责任回应。他又呼吁西方尽快解决波兰有意向乌克兰提供战机的问题。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说，任何提供战机的决定必须由所有北约成员共同作出。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认为，波兰提出透过美军基地向乌克兰运送米格29战机的建议，可能导致危险情况出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241点，升60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260点，升8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日元115.73，瑞士法郎0.928，加元1.281，人民币6.318，英镑对美元1.317，欧元对美元1.103，澳元对美元0.733，新西兰元对美元0.684。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94.41美元，卖出1995.4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17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是24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下周初潮湿有雾。现时的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啲打针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看到院舍入面有多人染疫，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 而家大概1000个老人院里面大半已经有感染，其实有没有爆发的老人院都应该将那几万个老人家重中之重，怎样在最短的时间在 Omicron 去到封顶前后帮他们打到两针。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2010年初版的《天才在左，疯子在右》这本书，由内地作家高铭撰写，他的本职是影视策划。2004年出于好奇，开始接触精神病人，起初是跟一个精神科医生聊天，引起他的兴趣，于是带着复杂的心态，想从一个正常人的角度窥探精神病人的非正常的世界。作者在初版的前言这样写，这个世界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看来好像简单的问题，但是有不同的答案。 道家说是人间，佛家说是六道之一，上帝话是天堂和地狱之间的战场，哲学话是无穷尽的辩证迷雾，物理学说是基本粒子堆砌出来的聚合体，人民主义说是存在，历史说 是时间的累积。由于答案众多，作者决定另辟蹊径，探究精神病人怎样看待这个世界。他花了四年的时间密集接触100多名精神病人，将大多数空闲时间都用来和精神病人聊天，然后决定将这些零碎记录整理写成这一本书。他说只希望这本书是一扇窗，能够让读者看到更加多的世界和其他角度的世界。 其后这本书在香港再版，并且新增10篇的新内容。到了2017年，时报出版将新版再印，并且找来前台湾大学校长和前台大电机系教授李自岑推荐。李自岑说他本来以为这本书是精神病人照自己的逻辑在讲故事，内容断断续续，开始的时候读了2篇就读不下去，后来他读到一篇《四维虫子》，讲述一个17岁的精神病人描述一个在四维空间的生物看到人类只是蠕动的虫子，不禁令他眼前一亮，认为这本书令人惊艳。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天才在左，疯子在右》，作者高明，由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欢迎回到星期三晚的广东广西。今晚题目就是一齐防疫饮饮食食。除了我米哈之外，少不了一个特别嘉宾，就是这个萧恩豪博士。 大家好。 恩豪，我们刚才就讲到你去写屋邨的味道啦，消失中的味道啦。其实真的很多都很怀念的场域。你刚才讲话例如茶楼。 是 其中一个啦，另外一个就是大排档都是。 大排档都是的，因为我想看新闻的朋友都有留意啦，我想3年5年都有不同的屋邨大排档啦，或者冬菇亭啦，收返也好，拆也好，或者不续约也好等等。咁若干种种不同的问题，令到我哋年輕的時候或者小個的時候成日都落去的大排檔就會消失啦、拆啦，又或者變成了鋪頭咯。 因為大排檔的牌也都買少見少的嘛。 是啊是啊是啊，大排檔的牌買少見少啦，一來啦，二來現在當然你可以轉做飲食牌啦，但是現在那個大排檔或者是冬菇亭那個營運最主要改變是在於那個管理的管理商啦，即係佢要 統 整，係啦，統整統一，同埋將佢變得商場化一啲嘅嚇，咁所以就會令到一啲我哋以前經歷嘅回憶啦，或者係好多朋友可能會覺得係即係污糟啦，或者融融爛爛嘅地方啦。咁而家當然係靚咗嘅，變咗落地玻璃嘅，又唔擺得台凳出面嘅。咁但係就係另一樣嘢咯，變咗。 即係講嘅所謂商場化係高級商場化咯。即係以前都有海鮮嘅， 係 而家都有海鮮， 係 咁。但係以前嘅海鮮就係炒蜆。而家嘅海鮮就係生蠔， 係 嗰個就好明顯嘅分別。 係啊，高咁食材高級啲啦。另外就係想走比較高級或者係商場化嘅路線咯，就係將佢變做鋪頭啊，純粹係啦，就唔係我哋以前嘅真係開放式嘅大排檔咯。 大排檔有咩美食係你最深刻嘅咧？ 大排檔美食其實都幾多，我諗好多朋友都會，譬如炒蜆啦、啊。我哋以前細個成日都食炒蜆，不過就通常蜆肉一半啦、啊，蜆殼就全部嘅通常。 我成日都唔明嗰個消失在邊嘅咧，究竟啲蜆肉？ 有當然有呢一個叫都市傳說，就係話其實係會攞一半殼去炒噶嘛。係 咩？ 有人係會感覺，當然我冇辦法考究係是否真假啦。 但 係 從呢個飲食經驗嚟講咧。的确起码有三分之一是壳。 是啊，咁啲肉去入边咧，咁当然有可能是甩咗去其他个几碟嘅，咁系一起炒噶嘛，可能系一次过炒三碟，咁总会有一碟可能是肉多啲嘅。 但系食365日都总轮到我去食嗰碟啫。 唔好彩啦，可能即系我哋通称系冇食神咯，个食神唔喺我哋自己嗰度咯，系啦。 炒蜆是其中一个啦，我记得朝头早都是成日去大排档嘅，因为我的外婆咧就喺东头村，咁楼下咧都有即系一行嘅大排档，咁我记得以前舅父咧会带我食粥。 哦，食粥系啊，食粥 即系以前大排档嘅粥都系出名， 系啊，粥档出名啦。咁以前就我哋食粥都。我的家人、啊、就很少帶我們去商場的、很少去商場，很少去連鎖店的， 直頭商場沒什麼粥吃的，以前 商場沒有粥店，沒有麵店的，是的，真的比較少的，是的，就我哋，所以去粥檔就即係經過街市啊，經過屋村嘅一啲即係開放式嘅範圍啊，咁去到食，咁風味當然唔一樣啦。頭先講到佢啲台台凳凳放喺出邊啊，咁你食嘅時候，可能就望到你個同學喺度踩單車經過啊，跟住嗌粥嘅時候，你又唔知點嗌啊，因為上面佢寫嗰啲花碼嚟咁，通常 係冇錯。 咁另外有啲奇形怪狀嘅叫法就係、 是、你識嗌嘅，唔知幾錢啫，唔敢嗌啫。 係啊，係年輕嘅時候。真系唔敢买，咁当然有阵时我哋而家都唔敢买嘅，系唔知佢有冇啊，惊俾人闹啦。咁但系以前年轻或者年长嘅朋友，佢有佢自己食法嘅，系啦，佢要 A 搭 B，A 搭 B 搭 C， 都真系搭到俾佢嘅，系啦。 呢、這个都系要同听众交代清楚。我谂我同恩浩所讲嘅以前咧。基本上就80年代咯， 系啦，八十年代， 因为你知道电台有好多主持人啦， 系， 然后每个主持人嘅以前咧都系可以去跨越好多时代，而我哋今晚直播室嘅以前系80年代，咁但系当年所讲嘅嗰种唔识嗌唔敢嗌咧，令我好记得嘅就系、是，呢、這个真系好似一个现代化城市嘅过程啊， 系， 就系所有嘢变得规格化， 系， 即系其实等位都系噶。 系啊，規格公式化。 系啦，咁你就變成派飛咯。 系啊， 系咪就整齊咗，有系統啦。但系嗰樣嘢咧，就令到你又好似少咗啲即系人與人嘅互動咁。 少咗啲人與人嘅互動啦，另外就係、是、少咗啲可能性。其實係啦，即係我諗好多事情上面有。一啲不穩定性或者可能性係好玩啲嘅咁我當然今日係講飲食啦，咁譬如米克肯頭先講到啦，咁當然系統化有佢好處嘅，就係、是、譬如等米，你唔會俾隔離嗰個街坊搶咗你個位啦。 同埋嗰個亦都係一個成長嘅過程，即係你係練膽嚟噶嘛。我真係好記得噶，細個等位係一個即係點樣壯膽嘅過程。另一個壯膽係咩咧？你一定有印象。就是小巴嗌落車， 哦，嗌落車，系啊， 啊，但硬系唔肯嗌嘅，系要對個小朋友出嚟嗌， 因為要俾你試啊嘛，系啊，我哋屋企人都係嘅，佢當然佢即係我哋自己屋企人當然識嗌啦，去坐慣坐熟嘅， 我覺得佢哋懶咯， 有陣時係懶嘅，有陣時就可能係俾我哋試下，因為又真係嘅，譬如十多年二十。多年過後，你都要坐小巴噶，你總唔能夠同即係長輩一起坐噶，係啦。咁嘅時候你都要嗌噶，咁你嗌嘅時候，咁即係提早訓練總有好處嘅。咁食嘢都係嘅，即係譬如嗌嘢食，咁我哋屋企人都好鼓勵嘅，我哋自己嗌啦咁樣，係啦。即係你要食粗面就粗面啦，幼面幼面，你自己同佢講咯。佢話冇嘅就冇咯，係啦。 係大排檔另外一個其實之前都好似有人出書出過咧，就係 有嘅 大排檔咧。你永遠見到有貓嘅出現， 有嘅係啊。 大排檔與貓係一個咩嘅配搭咧？ 貓以前屋村好多貓嘅，係啦，因為我自己屋企住頂樓嘅，其實係啦，但係頂樓上邊仲有個花園嘅，但係嗰個花園係永遠啊，應該都係永遠都唔會再開噶啦因為我諗係 安全問題嘅、因為即係曾經何時可能又驚一啲 輕生啦，驚人 係啦，輕生啦，另外就驚一啲三山五岳嘅朋友會流連喺上面啦，係啦，對呢個屋村市民造成一啲即係生命危險啊等等，咁所以佢係有個花園嘅，我好細個幾歲嘅時候上過一次嘅，係啦，咁之後都長期封㗎啦，封到而家都封緊嘅，咁、但係人入唔到去，貓入到去。 嗯， 系啦，咁就会好多屋村好多猫喺里面去到生活嘅，咁所以咁当然佢喺楼梯可以流动啦，甚至系走去檐缝啦，跟住一落就下边就系茶餐厅或者系大排档噶啦嘛，咁佢咪喺嗰度搵食咯。 系，但系而家有你又好难想象咯，即系猫变咗去cafe 咯。 哦，猫 cafe 啊，系啊，所以我哋年轻。即係八十年代年輕嘅時候係開心嘅，我哋已經經歷過貓大排檔嘅，其實係真係食下一排骨就只貓就 貓咖啡嘅前身， 係啦，即係你就即係點樣與動物一齊去到即係飲食嘅環境。 係另一個咧喺抗疫時期，我覺得有好大改變，又同飲食有關，就係街市。 啊，街市係 街市細個嘅時候咧，其實我嘅經驗就唔多嘅，就印象唔多，因為我阿媽咧就好怕我亂掂嘢嘅， 係。 我記得我細個應該如果而家咁做應該係犯法嘅、 啊。 以前咧，我覺得自己猶如一隻狗或者單車一樣啦。總之就係去到嗰、那個街市門口有個鐵嘅即係扶手，然後我就應該係被綁住喺嗰個扶手度、即係唔好走咁樣啦，即係咁上下啦咁。你细个嘅时候街市系咩印象？ 街市好乱嘅，其实我哋细个嘅时候屋村街市系乱到不得了嘅，因为当时我哋嗰个叫做超级市场都唔系太发达，有嘅系屋村嘅超级市场咯，唔系而家连锁嗰种。 以前嘅即系又讲翻啦，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嘅超级市场唔系嗰种超级商场，而家系超级商场， 系而家超级商场， 唔系超级市场。超级市场系买好多。乾貨啫嘛， 係啊，乾貨啦， 你最多都係雪藏，係啦，雪藏東西， 雪藏東西，乾貨啦，同埋真係本土嘢，係啦，或者係一啲奇怪嘢都有嘅，譬如嗰啲琴佢浸酒啊， 你講街市啊嘛。 我哋屋村楼下嘅超级市场有嘅， 系咩？ 系啊，有三蛇酒，我成日都去嗰栏嘅，因为系啦，就 真 因为我见哇，呢支酒点解会有啲毒物喺入边嘅咧？系啦，咁又好奇会睇下咯。 但系连锁嘅， 唔系连锁，唔系连锁，真系屋村，真系屋村自己品牌嘅啫。系啦，而家冇噶啦，执得都执噶啦，系啦。咁我哋都多去街市嘅，系啦，即系我可能我妈妈就比较，因为妈妈做厨师。咁、所以佢就都鼓励我哋入厨啊，同埋去接触唔同的食材嘅，咁、所以都系打仗嘅，的确系。咁有若干嘅时候，我都真系喺门口等嘅，要，因为实在太多街坊喺入边。你知即系可能有啲听众朋友都知嘅，真系如果人多嘅街市，真系犹如打仗， 系 真系好多好多人，同埋小朋友随时会唔见嘅，系啦，因为行下你又拖住佢拖唔住嘅时候，又要攞钱，又要攞嚿猪肉嘅时候咧，个小朋友就俾人即系折下折下，唔知折在边嘅啦。 我哋嗰个年代仲系有呢个拐子佬嘅， 有噶，系啊，都系同埋危险咯，系啦，唔知道一来系惊你跟人走啦，二来就系、怕你在這個街市裡面都危險的，因為街市、因為濕啦，怕你濺親啦，豬肉檔啦，斬豬肉又怕你即係戒親啦、又或者那些不同的竹籮又怕你撲親啦、 我哋即係我記得即係街市被即係安排咗企喺度站崗之後咧，通常阿媽都會俾啲補償你嘅， 係嘅，係。 咁就有嘢食啦， 係啦， 嗱幾樣嘢啫，一係就魚蛋燒賣， 係。 一系就滋潤三寶， 系， 我覺得呢幾樣咧都係好代表緊香港小食嘅，我諗頭幾位， 頭幾位嘅，係啦，真係，因為以前喺街市裏面都有啲小食檔係賣啱啱提過嘅魚蛋、滋潤三寶啊、魚肉刺啊、腸粉啊，等等 其實碗仔翅而家難揾咗好多，我想講 難揾咗好多之餘，同埋貴啦，同埋唔好食咯。 是啊， 是啊，如果即系有听众朋友知道有一啲好食嘅，都可以真系心里面话俾我哋听。 可以喺唔使心里面，我哋可以喺我哋 Facebook 度留言嘅，请系边度好食嘅碗仔翅。即系以前嘅碗仔翅通常都系真系街边车仔档。 车仔档系。 车仔档碗仔翅，虽然个醋落到好多咁样啦，我就，但系你个感觉其实好结一个芡嚟嘅。 但是又真的有洗乾的味道， 但是足料一点的，以前真的足料一点的，现在那些就稀一点涩一点，还有调味是差一点的，真的是的，还有贵咯现在。 但是我们即一边讲紧所谓消失的味道啦，但是同时间我觉得近年有个风气的，就是很多即是好年轻讲紧，即是可能十零廿岁的朋友仔呢，开始去成立了很多不同的关注组。 嗯 啊、我好喜欢看那些关注组。 是的，很多 鱼蛋关注组啦，烧卖关注组啦，咁就去比对呢全港不同地区的即是鱼蛋啊烧卖咁。你有冇睇嗰啲關注組？ 有噶，有睇關注組啊，咁譬如兩餸飯嗰啲啊，成日都睇。 哦，係， 係啦，咁譬如燒賣嗰啲都會啦，嚇，咁都係一個複雜嘅現象嚟嘅，嚇，有啲可能真係純粹愛好者啦，有部分係即係牟利噶啦，我知道，係啦， 哦， 有部分可能真係由某啲想揾錢嘅朋友去經營嘅嚇，咁，大家可能都睇到嘅嚇，即係有好多唔同手段啦。而家可能大家會有冇打手出現咧？係啦，又或者都有嘅，關注組其實都唔少打手嘅， 係 啦。咁我諗係之前我哋所見識嘅 KOL 嘅一種延續咯，係啦，即係 KOL 就係即係好似你朋友咁樣，話佢出嚟好似又唔賣廣告咁，但係佢擺得支嘢喺台頭做瑜伽，咁一定係有啲即係廣告成分嘅啦。咁，而關注組亦都係一個演化咯，即係講嘅嘢或者下面留言嗰，那個陳太或者李生，佢又好似好真心推介話俾你聽，我樓下嗰樣嘢十蚊三包啊，正啊。咁但係你唔知佢究竟係咪同嗰個鋪頭有關係，或者係咪同嗰個商鋪嗰個品牌有關係，係啦。咁所以係一個好複雜嘅結合啊，係啊。 我覺得初衷先唔好即係追究佢係咪牟利啦，但係喺嗰個認真度，或者嗰個詳細度咧、細節上邊咧，我係欣賞嘅。係即係有啲似咧例如去做一些所謂街頭考究學， 是的是的是的， 即是你每樣嘢評分咗佢，即係辣度啦，魚蛋嘅彈性啦，那個大細啦，即係五星咁樣，然後就開始去，好似有個系統咁。 有啲係有系統嘅， 即係然後你就去圖文即係並茂喎，又可能畫咗出嚟啊，又等等啊咁。即係嗰樣嘢，我覺得本身對於嗰個食物嘅考究個認真咧，我係中意嘅， 同埋多咗嘅，多咗人認知嘅，的確係，因為以前我哋比較即係做飲食文化比較怕嘅就係大家唔識啊嘛，或者唔知啊嘛嚇，咁所以好處係佢傳播快咗，同埋多咗，同埋另一個好處係住喺唔同區嘅朋友都可以表達意見，係啦，即係下邊留言，我區勁啲，你個區勁咩？我個區更勁咁啊，咁都係即係對飲食文化或者飲食行業都有一個即係正面嘅循環嘅影響咯。 同埋我估即係對付打手最好嘅方法就係即係更多人參與咯。係 啊， 即係大家都真係去關注， 同埋揭穿咗面紗， 就試咯， 係啊， 都 係 嘅。即係我諗即係幫助下即係唔同嘅街坊生意，即係好多呢啲嘅小店。食肆都是街坊生意， 是啊，街坊生意好，所以因为即街坊生意或者小店啦，系佢未必有好充足嘅资金买广告啦，但系佢真系真材实料嘅吓，咁，如果我哋唔帮衬嘅话，咁佢咪收即系收档咯，或者关门结业咯，或者经营唔到咯，咁其实对成个即系整体香港饮食文化唔系一件好事嚟嘅。 即系我哋刚才都讲咗好多，即系抗疫期间，即系好多嘅小店啦、老店。都好似唔見咗啦，咁當然我心裏邊有個希望嘅就係只係暫時啫， 冇錯， 即係希望即係疫情即係好翻啲嘅時候，佢哋會出現翻啦。如果唔係，你隔得太耐就其實唔單單個店冇咗，而係個味道本身冇咗。 冇啊，不過即係當然我哋希望係會出現翻啦。咁但係以我所知，好多係真係因為年紀問題啦、接手問題啦、即係資金問題啦。佢講拜拜就真係拜拜㗎啦！ 嗱，講嘢食咧，即係永遠都好似唔夠時間講咁。下次有機會再請 好啊，多謝 嚟再講。咁預告下聽日啦，星期四晚嘅廣東廣西咧，有鄧達志、黃惠康假師學講《獅子山下精神獻港人》。咁最後聽翻首歌先，黎啟峰嘅《三生有幸給挑選》。 以上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